这是我献给你的书，我们的诗句是呐喊，也是玫瑰花瓣。在这个仍然充满战争的世界里，我们是打破枷锁的文字，重新心灵赞美每一个女人心中澎湃的才能。经历了无数次的死亡与重生，在每一个悲伤中，在每一首诗中的呼喊，一个呼唤，勇气和感受的号召，邀请你加入我的宇宙，在那里所有的女人都在歌唱，超越悲伤与安慰。我们存在为了修正无数的错误，这是我在每一首诗中的呼喊，一个呼唤，勇气和感受的号召，邀请你加入我的宇宙，在哪里所有的女人都在歌唱，超越悲伤与安慰。我们存在为了修正无数的错误。